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叶梦薇在采访留守儿童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现象，这些孩子不像以前那样羞怯胆小，而是大胆、自信、开放。叶梦薇觉得，这一定有电视的功劳。孩子们一定在电视里看到过和陌生人拥抱的抱抱团，看到过流着眼泪和偶像紧紧相拥的粉丝。于是，孩子们模仿他们，才会这样勇敢地像花儿一样把自己打开。即使在物质上他们仍然是暂时贫困的，但至少在精神上他们已经开始富有了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叶梦薇又觉得这群孩子真的太缺乏关爱了，连一个陌生的拥抱对他们来说都显得那么奢侈。后来叶梦薇才知道，那个10岁的小女孩名叫胡亚敏。林兰玉在一年前的冬天来过这所小学采访，当时刚刚下过一场大雪，可那时的胡亚敏却光着脚来上学，脚冻得发紫，像两个经霜的嫩茄子。林兰玉看着心疼，就给了她100块钱让她买鞋穿。她就这样牢牢地记住了林兰玉姐姐。叶梦薇和林兰玉决定去胡亚敏家采访。胡亚敏又兴奋又有些犹豫，他起初低着头不想让他们去，经老师劝说，胡亚敏这才一手牵着林兰玉，一手牵着叶梦薇往自己家里走。到了胡亚敏家，叶梦薇才明白为什么他最初不愿意让记者来。看到这个家的情况，叶梦薇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家徒四壁。胡亚敏家里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两把破椅子，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家具。姐弟俩要看电视都是到邻居家去看，只有胡亚敏和他8岁的弟弟在家。在和胡亚敏聊天的过程中，叶梦薇了解到，胡亚敏这个名字是他在广东打工的叔叔取的。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家里太穷，都到广东打工去了，已经出去了半年，期间只给姐弟俩写过几封信，是写到学校的办公室，再让老师交给他们的。爸爸妈妈为了筹集出去打工的路费，把家里值钱的家具都卖掉了。姐弟俩平常是自己照顾自己，因为爷爷有肺病，怕传染给孩子，所以爷爷奶奶住在自己的老屋里，没跟他们同住，只是时常过来看看他们， 有时候给他们做饭，有时候就得他们自己做。一个礼拜给他们一次钱，那些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寄给爷爷奶奶的。王建军一直在旁边认真地听着，却沉默不语。他找了个机会，趁人不备，悄悄地把一叠百元的钞票放在了爷爷病床的枕头下。不想这个动作还是被叶梦薇看到了，然而叶梦薇依然不动声色。采访的时候，叶梦薇拿出话筒对着胡亚敏问：你想爸爸妈妈吗？胡亚敏张了张嘴，点点头，却不说话。叶梦薇于是诱导他：亚敏，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话呢？胡亚敏低着头，还是不出声，可小脸儿却涨红了。那，你想让爸爸妈妈回来看你吗？胡亚敏点了点头。林兰玉也开口对胡亚敏说：亚敏，不能老是不说话啊，你要是想爸爸妈妈回来看你，那你就要张口说话。胡亚敏无助地看了林兰玉和叶梦薇一眼。叶梦薇明白了，孩子是有点紧张，不敢对着镜头说话，而且他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于是叶梦薇继续问：亚敏，你会唱歌吗？咱们唱一首献给妈妈的歌好不好？这一次胡亚敏的眼睛亮了，他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好，那亚敏，你爸爸妈妈在电视里听到你唱歌，说不定就会回来看你的。其实这是善意的谎言，胡亚敏的爸爸妈妈在外省，根本看不到潇湘电视台的节目。胡亚敏真的开始唱了，他的声音怯怯的，小小的，但叶梦薇还是听清楚了。他的声音是这样唱的：爬到你的肩上，能说悄悄话，依在你的怀里，就到了家。牵着你的手，风雨不害怕，听着你的歌，梦里开鲜花。妈妈格桑拉，妈妈格桑拉，我在你的眼里永远长不大。妈妈格桑拉，妈妈格桑拉，你在我心中永远是童话。唱到后来，胡亚敏的腮上挂着泪花，而叶梦薇无法自制地流下了眼泪来。她恰好听过这首歌，也明白妈妈格桑拉是一句藏语，是希望妈妈能幸福的意思。小小的孩子就离开了妈妈的怀抱，自己已是孤单不幸，却仍然愿意祝福妈妈。叶梦薇转过头，假装整理笔记，悄悄地擦干了眼泪。随后叶梦薇和林兰玉又走访了几十个留守孩子的家庭，孩子们一说起爸爸妈妈就会眼泪汪汪。为了增加报道的感染力，叶梦薇和林兰玉把所有的孩子组织到一起，让他们对着摄像机镜头一起呼喊：爸爸妈妈，我们想你，爸爸妈妈，我们爱你。话还没喊完，孩子们和两位电视台的大姐姐就拥抱在一起，所有的人都哭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红唇》。 这天夜里，叶梦薇和林兰玉结束工作已经很晚了。采访的几天，他们觉得自己的灵魂被这些淳朴原始的东西像擦拭了一次，变得格外干净。住进镇上唯一的一家小旅馆的时候，林兰玉一进门就把行李扔在了靠门边的床上， 于是叶梦薇走到了靠窗的床边。林兰玉躺在床上稍作休息，然后问：哎，薇薇，你觉得这世界上最能打动人的是什么？叶梦薇说：我想我和你是一样的人，我觉得最能吸引和打动我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最纯真的感情，尤其是爱情。林兰玉说：我和你还是有些不一样，最能打动我的是亲情。啊，我真爱我的爸爸妈妈呀，和他们在一起能看着他们健康快乐，我就觉得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儿。要是他们生病了，哎，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了。至于爱情嘛，其实我现在对爱情没有多大的憧憬。叶梦薇不明白，说得好好的怎么提起生病来了，于是她关心地问：那你爸爸妈妈身体怎么样？林兰玉说：他们身体不怎么好，尤其是我爸胃不好，住过几次院，平常特别容易感冒。哎呀，害得我也遗传了我老爸的感冒基因，天一冷啊就容易中招，动不动就发烧什么的。叶梦薇关切地说：是吗？那你可得学会好好照顾自己啊。哦，对了，薇薇，咱们联播组马上就要竞聘了，你担心吗？我听说咱们组年轻记者里面至少得淘汰一个。林兰玉突然想起了这件事儿。叶梦薇说：哎，我才懒得担心，随他去吧。哼，也不是我多么自负，我想啊，假如像咱们俩这种又努力又有成绩的人都被淘汰，那只能说明这个地方也不值得留恋呐。洗漱完毕之后，林兰玉很快就睡着了，可叶梦薇却睡不着。她想起了刘洪凯说要她向林兰玉学习，她忍不住有些感叹，这林兰玉表面上看挺单纯的，只是想不到竟然也有这么八面玲珑的一面，懂得打擦边球为自己谋取利益。当然了，只要能够愿意这样做也不错。不过叶梦薇觉得那些事儿跟自己没关系，她把头转向窗外，惊喜的差点叫出了声，恨不得转身把林兰玉推醒。窗外是夜色里连绵的群风，在群风之上，深蓝的天空中悬挂着一弯金黄色的月牙儿，安静而美好，让人忍不住要屏住呼吸。叶梦薇突然如此的想念江淮岸，这强烈的思念让她的心脏甚至有微微的疼痛感。这些年来，叶梦薇一直觉得自己像个孤儿，孤孤单单地四处流浪，直到遇见江淮岸，她的心才仿佛有了依靠，有了可以落脚的天堂。此刻，江淮岸会在做什么呢？这段时间，叶梦薇想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。他恨不能变成一只小飞虫，躲在江淮岸的身边，能时时刻刻地看着他。这个时候，江淮岸肯定不会再看月亮，但是同一个月亮也照耀着他的灵魂。就在叶梦薇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起了清脆的短信提示音。他起初一阵惊喜，还以为是江淮岸发来的，可拿起手机却发现是陌生的号码。再打开，只是几句无关痛痒的话。短信里说：我很佩服你们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却能这么吃苦，很高兴有缘认识你们，王建军。叶梦薇失望极了，气恼地关了手机。 可他一时睡不着，又觉得这王建军奇奇怪怪，初次相识这么晚发的什么短信，懒得理他。接着他又想起王建军不声不响地给爷爷塞钱的动作，又觉得这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倒是依旧对他有好感。可叶梦薇并不想招惹王建军，王建军没有得到回应和鼓励，应该也不会再来缠他。通常情况是这样，可这王建军，谁知道他属不属于通常情况呢？又盼望又恐慌，这是交织在叶梦薇心头的两种情绪，他们共同指向同一个人。爱情这回事，有人视之如蜜糖，如珍宝，一天到晚希望自己陷入恋爱，可也有人视之为洪水，为猛兽，唯恐避之不及。叶梦薇突然明白了这两种心态，他无数次想要联系江淮岸，可又害怕一切只是他自作多情，或者害怕他们之间根本就不会有好结局。怎么办才好呢？联系还是不联系呢？真是受尽煎熬。关注留守儿童的系列报道引起了强烈关注，不少观众纷纷来电来信表达自己的看法，很多人呼吁要给这些孩子更多的关爱，甚至有人寄来了新的玩具和衣服。叶梦薇和林兰玉的新闻报道获得了新闻中心当月的一等奖。等消停下来，叶梦薇一时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，斟酌着用词又给江淮岸发了一条短信：你身体康复了吗？前段时间我的手机经常没信号，所以很少联系你。我接触到了很多在困境中仍然心怀美好憧憬的人，无限感慨。短信发出去了，叶梦薇忐忑不安，她真害怕江淮岸不理她。然而她的手机马上响了，是江淮岸的号码。叶梦薇内心狂喜又有些紧张，她不确信应该怎样称呼他才是合适的。江市长，江老师，到底哪个称呼才比较得体呢？她选择了后者。江市长仅仅是和他的工作范畴相关的一个称呼，而江老师却是和他更为亲近的一个生命角色。喂，江老师好。叶梦薇的音调轻柔如梦，让他自己都怀疑那声音究竟是不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。电话里江淮岸的声音依然平静，但语速比平常快。薇薇，我想见见你，今天晚餐我有一个重要的应酬，晚餐之后我联系你，一起喝茶好不好？只有你和我。啊，好的，那我等你消息。叶梦薇整个人都像飘在云端里，她叫她薇薇，不是小叶，更不是叶记者。叶梦薇叹息了一声，仿佛听见早春融化的雪水汇成清流在滴滴的唱歌。叶梦薇赶紧打开衣柜开始找衣服。人们说女为悦己者容，其实不然，应该是女为己悦者容。平常叶梦薇并不是特别注重自己的外形，也许是因为有足够的自信，她认为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来刻意的装扮自己。可今天不同，她希望以最美的形象出现在江淮岸面前。最后他选了一件咖啡色上衣，同色的裙子，再系一条金丝围巾，更加衬托出他的美好气质。穿好衣服之后，叶梦薇拿出唇彩小心地扑在嘴唇上。 可是这样一来，虽然非常美丽，可那张红唇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。江淮岸会不会觉得他是在刻意勾引他呢？犹豫了一阵，叶梦薇又把唇彩擦掉了，那樱桃般的红唇仍然艳光四射。在叶梦薇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江淮岸发现自己变得经常性的心不在焉，若有所思。叶梦薇站在他病床前泪流满面的样子，让他每次回想起来都会有微微的心动。一个情感那么丰富，那么善解人意的女孩子，已经好几天没有她的消息了。她过得怎么样？她也会想念自己吗？当收到叶梦薇短信的时候，江淮岸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看文件，于是他马上给叶梦薇回了电话。他心里有一种浓烈的喜悦，想要赶快见到叶梦薇。服务员带叶梦薇来到一个小包房里，正在看电视的江淮岸转过头，含笑的目光迎着他。江淮岸坐在一条长沙发的一侧，旁边还有两个短沙发。叶梦薇略略有些犹豫，最后也在长沙发上盈盈地坐了下来，和江淮岸隔了一小段距离，不远也不近。叶梦薇的心跳得很厉害，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。江淮岸穿着藏青色的西装，打着暗红领带，黑亮的皮鞋，神清气爽。他问叶梦薇要喝什么茶，叶梦薇问服务员有没有花茶，同时解释说怕晚上喝茶睡不好觉。服务员说有法国进口的红玫瑰花茶，于是叶梦薇连连说好，然后带着笑问，那江老师喝的是什么茶？江淮岸说，我喝的是绿茶，名字倒挺特别，叫绿水青山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、权力场和名利场，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，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？官场、情场、爱情、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小说《红唇》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，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群，编辑张璐。 叶梦薇与江淮岸喝茶聊天，叶梦薇觉得对方让自己十分安心，而江淮岸也对叶梦薇产生了感情。叶梦薇在办公室和陈珊珊闹翻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红唇》。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，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。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，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。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？叶梦薇历尽沧桑，离开了大城市，投身于山区教育，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，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。小说《红唇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打竹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合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